冇咧嗰就同埋第四章咯喎。啊，第四章咧就係、是、第一個就係撒種嘅比喻。咁啊，呢個撒種嘅比喻咧，我哋有讀過啦，睇過啦嘛，大家都嚇、啊，就話即係有個人出去撒種啊。即係耶穌係喺船上去講向大眾群眾講呢個比喻嘅，咁啊撒種嘅時候有啲種落喺呢度，落嗰度，落石頭上啊，落荊棘裏邊啊，不同嘅情況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完全係一個比喻。咁啊呢、這個比喻咧，其實即對中途嚟講咧，開初初嘅時候都唔係好明白，不過後來咧，當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中途咧就問耶穌啦、啊，耶穌究竟呢個比喻咩意思咧？耶穌就一路咁樣話俾佢聽。種子就是天主的話，天主的話語。咁呢個天主的話語咁幾時發出嚟咧？咁喺要今日年代嚟講咧，有唔同嘅機會。喺天主教學裏邊咧，啲學生有機會聽到啦，係嘛？喺報道會裏邊有機會聽到啦，喺舞蹈班裏邊有機會聽到啦。啲舞蹈班唔係個個領洗噶嘛，參加舞蹈班好多嚇，廿三廿個人可能領洗得十個都唔頂嘅。就算領一洗啊，係咪等於佢一定跟住耶穌基督都未必嘅喎？我哋上個星期都講過就話。有我哋以前係面粉教友啊嚇，有啲話誒，我而家發咗達都唔使攞面粉啦，採你多餘，係嘛？今日有啲人話學校教友啦，我仔入咗達，入咗學校啦，讀畢咗業啦，我做乜要去教堂教嘅啫？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完全係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咧，講天主嘅説話落喺唔同嘅心、唔同嘅人嘅心裏邊咧，有唔同嘅效果。有啲人真係會有個種子要發芽生長，開可能開花結果。有所謂好多收成，以50倍、100倍、60倍等等，有啲咧開始嘅時候咧就好好嘅，好似我撒啲種子、撒啲草種一樣，哇！朝朝淋水，朝朝淋水，咦，都幾好喎，好好衰唔衰啊？我多倫多嗰幾日乾曬，佢就冇水，咁啲草咪謝咯、死咯，咁其實。这个比喻很简单的，有些人呢初初听到天主的说话，咦是的，真的是对的，你说的东西很对，真的很符合我们今天人生的道理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初初的时候都哇很热诚地 去跟随去做的，做多两做不成功，或者再做那么鬼烦，多事要做，算了算了，不搞了，不做了，又放低了，那这个天主的圣言在我们内心的种子，虽然发到芽成不成长呢，结不结果呢？未必结果，未必成长、啊、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天主的种子在我们的内心，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 的所收到的种子呢能够发芽生长开花结果，那什么开花结果呢？第一就是我们的生活实践出来，比如举个例子，耶稣说你要宽恕人70个7次，咁哇好多喎、哦，咁呢个 OK 唔多都咩啦，我哋宽恕人7次先啦、啊、你唔好一次都唔宽恕啦，咁我就开始学习宽恕人，以前咧就一啲都唔肯放过嘅，你得罪我哋死，你后来你就知咁知死咁。咁呢個就唔肯宽恕人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就學習一步一步啦。又或者耶穌話你嬲人咧，唔好嬲到日落之後，唔好應該要停噶啦。嚇、啊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即係咁樣唔天主都唔宽恕你啊！你我哋念天主經啊，説主禱文啦，求你宽恕我哋嘅罪過，好似我哋宽恕人一樣。咁我哋唔宽恕人哋，咁點樣求天主宽恕我哋咧？等等，即係當然咧，耶穌更加。教到我哋自己嘅爱人如己啦，等等，即系我哋点样关心人、帮助人、支持人咧？呢啲都系一种教导。咁呢个就系发芽生长嘅一种表现。咁当然更重要嘅结出100倍果实，因为我哋唔系个个都可以结出100倍嘅，因为100倍果实要有水施肥、有阳光先可以100倍啊。你有就算有施肥，你流水冇阳光，你唔会开发结果系咪？咁所以咧。这个 depends on 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几多少、我们自己又参与几多少，愿意做几多少，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呢就会努力做。那怎么努力做呢？耶稣就说向我们说了21节，人拎灯来 你唔係將佢放喺燈台上誒？起唔通係為咗放喺斗底下，或者喺床下咩？嚇，唔係放喺燈台上高咩？我話如果你燈放喺床下底有咩用啊？除非我哋床下底揾嘢啦，係咪？咁我哋應該放喺上高，喺燈台上高。嗱，我哋都要諗翻啦，以前用嘅油燈啫。你放喺床下底嘅油燈有咩用咧？冇用。你要穿咗床，所以呢個放喺燈台上高可以照到屋企，係咪？佢因為冇乜嘢係隱藏嘅事，唔係為顯露出嚟嘅，亦都冇咩隱藏嘅事咧，唔係彰顯出嚟嘅。邊個有耳聽嘅聽啦？意思就話有耳聽嘅聽，我哋個個有耳嘅。不過真真正正係咩耳啊？唔係呢個表面嘅耳，而係我哋嘅心去聆聽嚇，我心去聆聽。咁然後聽啦，就話去明白去接納。耶穌又向佢哋話：我要留心你所聽嘅，你哋用咩尺度量俾人，耳都用咩尺度量俾你哋？你哋且要多加俾你哋。所謂尺度量。你用乜嘢尺度量俾人？即系我度人，无论你点样度都系个标准嘅，系嘛？你话嗰个人靓唔靓，系你个标准嘅靓唔靓？你个人肥与瘦，系你个脑子中嘅就系标准嘅。呢个个人好唔好，都系有个标准。所谓咩叫好，咩叫唔好？咁呢度咧就系、你用咩标准量度人咧？啊，天主你都用咩标准量度我哋？如果我哋話咧啲咩好衰嘅咁，咁我哋其實係唔係即係個標準有問題咧？天主用翻呢個標準量到我哋，我哋係咪咁好咧？咁所以而耶穌更加講就話也要用咩尺度量俾你哋之外咧，且要加給係多加給你哋。所以如果你哋對人好啊，嚇天主會對你更好。 三倍奉還俾你 嚇，三倍。就因為凡有嘅仲要俾佢，凡冇嘅連佢所有嘅都要拎走。所以正話話我哋點樣去生活天主嘅説話咧？其實天主嘅説話，當然我哋慢慢慢慢了解，慢慢慢慢接受，慢慢越嚟越多了解多，咁我哋就要慢慢去生活出嚟。咁呢個責任咧就係、回應翻，可以話。回應翻上高嘅説話嘅一種指引，能夠結出幾多果實。咁啊，總之自長嘅比喻咧，就係、講出咗咩咧？佢話天主嘅國好似一個人將種子撒喺個地裏邊，黑夜白晝瞓覺或者幾時啦嚇，個種子發芽生長咧，至於點樣咧，唔知道。其實。天主我身上所俾嘅种子，天主嘅国喺呢个世界里边点样生长，我哋未必知道。当然有一个自然嘅现象，佢就话：先发苗，后吐穗，最后咧穗上满咗麦粒。当嗰个成熟嘅时候咧，就立刻派人去镰刀收割，因为到咗收割嘅时期。咁呢一个就系第一，系讲出咗。天主的国的种子的成长的现象是这样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身上接受了天主的种子，我们都有些是我们可以做的那部分，但我们不可以所谓勉强天主的部分。天主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祈祷求祂帮我们去能够有好的结果。咁究竟天主國係點樣嘅介主嘅比喻裏面嚟到解釋啦？用咩嚟形容呢個天國呢？天主國呢就好似一粒介子種喺地裏面嘅時候呢，比地上一切種子都少，當下種之後呢生咗出嚟，比一切蔬果都大，而且長出嚟之後呢，天上嘅飛鳥嚟到就棲息喺佢嘅樹蔭之下。耶穌用咗呢個比喻呢，就按照佢所能夠聽明嘅去講道。佢唔係用比喻就唔俾佢哋講咩嘢，而私下裏面咧為自己嚟到解釋，因為呢啲嘢咧嗱，芥子佢芥菜種嘅種子我哋未見過， 我見過， 好細好細， 好細， 係啦， 喺展覽嘅時候有啲十年攞翻嚟。 好似呢個嘴咁大粒，只不過邊度 出嚟？但係佢生出嚟就好大棵，佢話啲雀鳥可以係棲息嘅。所以我哋個老人尖咧，最低係有棵樹啦，唔係一棵菜大菜咁啊。咁即係想話俾我哋聽，耶穌用個比喻係當時嘅人好容易了解嘅啫。對我哋講有可能知就變得好難了解咁樣。但係想話俾我聽咧，呢個信德一樣，天主國一樣，睇唔到，但係其實係成長緊。我哋嘅信德亦都一樣，我哋係好細嘅信德，但係呢個信德會成長嘅。只要我哋肯接受天接收天主嘅恩寵同説話咧，然後去生活咧，呢、這個聖言就會喺我哋嘅身上發展。然後另一個事情咧就是、平息風浪啦。啊喺呢度咧，一路亦打住到話耶穌佢個身份咯，佢個公佢所謂佢個叫做咩嘢？佢個權威權力咯嚇。咁啊，而家再帶出嘅咧就是、一個大自然嘅力量。當呢個晚上，耶穌對門徒話：我哋到海對對岸去。於是咧，佢就離開咗群眾咧，照喺佢喺船上嘅時候原狀，但係走咗佢哋同佢一齊，仲有別嘅其他小船跟住佢。咁啊，耶穌就因為喺船上教訓人噶嘛，上個前面咪講嘅嚇。咁啊，而家要夜晚啦，耶穌話：我哋離開啦，咁去海嘅對面啦咁。咁啊，有啲船咧就跟埋佢，即系想繼續跟住耶穌啊。咁啊，跟住耶穌唔係真係聽個福音，只係為咗聽個福音，而係為咗個所謂一啲某個好處啦，表面上嘅。啊！忽然狂風大作，波浪打到船裏邊，以至到小船已經滿咗水。咁我哋去過加利利海啦，啊，佢夜晚翻啲風上嚟咧都唔簡單嘅。啊，咁啊，耶穌喺船尾裏邊依枕而睡。他們就叫醒他，對師父說，師父我們就要死了，你還不理我們在那裡睡覺、耶穌醒過來抓住了風、向海說不要出聲，平定下來，風就停止了，而呢浪就沒有了、耶穌就對那些門徒說，你們為什麼不怕，你們還沒有信德嗎？前面已經說了信德是什麼。那而這裡呢好矛盾的喎，佢哋其實，耶穌喺船尾瞓著咗，咁呢個耶穌都喺度，但係佢哋咧都好驚，如果死，耶穌都死啦，係咪啊？啊，佢哋咧，唔係佢哋諗住我要就翻浸死啦，所以叫請耶穌先。呢度當然寫福音嘅時候有另一個背景想講嘅，陣間先話。咁佢哋非常驚懼，彼此話：呢個人到底邊個？連風連海亦都聽從佢，反映出耶穌嘅對大自然嘅能力。我哋今日邊個咁威嘅可以叫風停就停？哪吒，除非啊，哪吒個中國嘅嗰啲嘅故事啊，令到佢可以停啦、但如果唔係，冇人可以做到。我哋今日科學發達啦，而且今日成日都講環保問題搞唔搞得掂啫，都冇人知搞得掂係咪？但耶穌可以叫風停止，叫浪停靜落嚟。中途寫呢段嘅事蹟，係想話俾當時嘅教友聽，海浪係咩咧？可能係代表住呢個世界，船係代表住教會。教會在這個世界裏面遇到很大風浪，遇到很大挑戰，遇到較難。當時羅馬人迫害教會，當時猶太人也都不想基督教會發展，也都處處迫害他們。所以馬爾谷寫這段福音給初期教會的人呢，提醒他們昔日耶穌遇到這樣的情況，且話俾你聽，唔使擔心啊！耶穌喺只船度啊，耶穌喺教會裏邊啊。雖然我哋遇到好多挑戰，遇到好多教難，不過耶穌同我哋喺埋一齊。耶穌嘅權力、嘅德能係超越呢啲咁嘅風風雨雨浪浪。只要我哋願意跟隨耶穌同佢喺埋一齊咧，我哋係冇問題嘅。所以喺呢一段福音裏邊咧， 即係除咗講咗當時嗰個情景之外咧，係要話嗰個信息俾初期教會嘅教友聽，叫佢哋信心。啲信心強到點咧？可以讓好多雀鳥棲息啊！喺呢個教會嘅成長咧，可以令到好多心煩意亂、生活上好多問題嘅人咧，得到一個安慰，得到一個平安。所以喺呢一個前後裏面咧，我哋明白到耶穌佢嘅身份嘅就係有人叫天主子，不過未正式公開係咁樣講，只不過魔鬼講啫。佢超越咗舊約嘅法律，佢能夠治病，好似醫生一樣，唔單止醫生普通治病，佢超越咗醫生啊！佢可以赦罪，赦罪反代表咗天主嘅德能啊！咁佢而家呢度咧就超越咗一個大自然。所以呢個耶穌究竟係邊個咧？我哋一加越嚟越多，即係從我角度去了解到耶穌嘅身份。好。今天就来到这里，那么有些想分享的问题都可以现在。 有没有工作室？ 没有，暂时没有。 我放回来还有第五章。 第五章。嘅會堂冧咗嘅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喺度睇睇完之後咧，就影集睇相啊，啲人影相啊，去到隔離嗰個佢哋喺呢度啊，見啦嚇，係集體相啦。咁然後咧喺樹蔭嗰度，喺中日繼續同我哋講嘅，就喺嗰度。你今日講嘅主要嘅喺嗰度嗰個範疇，嗰個範疇。咁就變咗喺技術方面咧，就喺。個作用就喺呢個間裏邊，就喺上高呢個左上角。咁你變咗個印象嘅深啲，就知道地點，知道情況啦。好，有冇？